找局长大人借枪支，这里头长枪短炮我都保圆了，少给一支我劈了你。虽说这脚下一吃劲儿，这也像哭了大胖子了。哎呀，和你高抬贵脚好傻呀。我问你，严局的共有多少枪？ 每人一支正式旗，还有四支后背的岗楼上放，二层的岗楼就在正西。 何龙抬脚说：“领我走。”胖局长手印那个地皮往上起，这个胖局长啊，按这个地皮往上刚一牵绳，就觉得脑袋挂了上，嘣一挨了一棍子。谁揍的他？谁？原来是大棒子冒放脑肚子，听见了杀声挤裤子。他摸了一条大棍子来保护局长李胖子，一眼瞧见了何胡子，他老头改脸一棍子，何胡子闪身子就躲过去，大棒子那条大棍子，大棒子守不住大棍子了，扑哧，正砸着胖子局长脑瓜子，差点砸成两半子。大胖子临死还埋怨大棒子：“好小子，大棒子，你怎么给我一棒子？”完了，大棒子气急败坏，红了眼了，抡大棍又往何龙的头上劈，差二指就要摘着肉皮了。何龙的手脚真麻利，浑身一刀分外溜，怎么那么巧啊，摆掉了大棒子半拉脑瓜子，完了他也活不了了。就这时候忽听见院里啪啪的枪声响，又听见有人喊声急：“二虎扶上了。”怎么回事？原来是那个冷耳不一扎刀劈死了贺血虎，洗高条一飞叉捅死了马面鱼，直杀的刀剑血身上溅了血，脖层皮掉了一层皮，但小的全都交枪投了降了。英雄们压着俘虏到了院里，哪知道岗楼上藏着三个眼睛，居高临下猛射击，啪啪啪打上了二虎左胳膊，和这一枪打出了二虎那个虎脾气了。奶奶还真打呀，把白把石军豁出去了，举着个大刀往上冲，啪，肩膀头被一只大手抓结实，回头一看是何龙。二虎，白把石军你舍得我还舍不得呢。伙计们，把岗楼的火力吸引住，隐蔽好，高声呐喊，别停息。 伙计们问听心纳闷啊，高声啊，哎，兄弟，他这是什么打法啊？别管了，叫咱喊咱就喊，胡子准有好主意，那咱就喊喊好，冲啊，杀呀，别让他跑了，断他的炮楼啊，火撒眼睛，黑灯瞎火的看不清啊，冲着个黑影往射击，上当了。这时候贺龙二虎猫着腰顺着个黑影背了正西，冲进了岗楼，一抬头，只记得二虎闹头皮，原来是上楼这个梯子被撤掉了，他瞪着两眼难上去，见何龙抓住二虎就往前摁，你再看吧，两个大哥玩可是大计了。一纵身噌跳到二虎的肩膀上，冷二虎腰眼一拧匀力气，起好，何龙接劲腾空上了二楼，三眼睛傻乎乎的正射击呢，没废话，左右开弓两太刀，这俩家伙迷迷糊糊见了上帝了。剩下一个矬子一溜脸，什么东西？我娘哎，从哪里上了个要命的？调转枪口就要打，好可龙再想靠近来不及了，急中生智一甩手，那么切菜刀一道寒光就飞过去了。怎么那么巧啊？正坐在矬子的面门上，扑哧，也一分为二俩鼻子了。好可龙背起枪飞身下了好龙，哟，欢呼声震动了整个的八毛戏，老百姓上前齐祝贺，看东方烧下似火映前地，这就是哈老总两把菜刀闹革命，万古流芳永垂青史。 好，刚才请您欣赏的是孙振业表演的刀劈严局，最后再请大家欣赏一段陈增志表演的血战瓦市街。 硬骨头战起红丝鞋，硬骨头战歌唱不绝，硬骨头精神是个法宝，可得只剩不能缺。有道是雄关漫道真如铁，咱们唱一回硬骨头血战瓦市街。那时候吴宗南派重兵进攻陕甘宁，张牙舞爪像爬出了一窝大螃蟹，咱们毛主席胸中自有兵百万，用兵如神办法绝，先诱敌深入乔州悬，再猛穿插把敌人打